鄭安琪新碟發布 Continue， 繼續用音樂記錄時代，亦以當事人身份話你知揀邊個餐。 我自從由一個人咧被稱之為成為咗一個餐之後咧，點解只係得兩個選擇啫？呢個世界其實你只不過係做自己啫嘛。 鄭安琪解讀又要威又要， 我唔需要戴頭盔嘅，因為我唔係一個危險嘅人嚟嘅，我亦都唔係出嚟搞事嘅，我係有好多好嘅意念同大家分享嘅啫，所以我會繼續去做咁咯。 星期一至五晏昼十二至二，这世界叱咤乐坛。 叱咤乐坛新碟发布，郑安琪 Continue。 都会同大家分享阿 K 嘅全新专辑，亦都系三年嚟另一张嘅广东专辑。 Yes，Continue，K 字头噶，但系 Continue。 K 字头。 其实呢个碟咧出咗一个月松啲到啦，咁乐迷有乐迷嘅解读方法嘅，呢、个亦都系音乐或者艺术嘅有趣地方啦， 好玩之处。 系啦，留空间俾大家，你 get 到嘅系任何嘢都可以，系咪？咁、当然啦。找到鄭安琪上嚟，或者我哋一齐分享呢张专辑咧，就系大家有大家嘅解读，更想知道嘅就系、咁你哋嘅创作过程，甚至你哋嘅创作原意，你哋嘅想法，又或者引发点又系点咧？好啦，咁而家出咗嚟，你都会上网噶嘛，你都会睇噶嘛，咁作为你哋当局者，睇翻大家嘅解读啊，或者大家嘅反应啊，又如何咧？ 我而家其实未睇嘅，我真系未一嚟就系近日我做紧好多嘅国语碟嘅制作啦，已经系。 反事。 系啊，你睇我。我廣東碟搞定，跟住即刻跑去第二個 station 咁啊！ 我眼前嘅鄭安琪咧，佢本來已經瘦噶啦，我覺得係再瘦多半。 我瘦咗啊！我瘦咗十幾磅啊！ 係 比起我之前見你，係第一就係真係俾人追瘦咗嘅。我出呢樣嘢，我俾人追殺。 咪就咯， 好驚！ 不得不講，陰公豬啊！而家啱啱出廣東碟，又聽佢講我又做國語碟啦。 我做緊啦，但係好開心。 咁趕嘅， 其實唔係 同埋你頂唔頂得順 啊？我知我自己做得慢啊，所以我就將個製作俾多充裕啲嘅時間去做。同埋我享受嘅，因為我其實中意嘅，我中意自己不斷咁樣喺唔同嘅錄音室嗰度。勁開會啊，勁轉啊，同唔同嘅監製啊，討論好多嘢啊，我係要好多時間嘅其實。咁嚟緊嘅國語碟遲啲再講啦，呢一張專輯都真係花費咗我好多心思啊。所以其實講下個封面咧，其實大家都好對於嗰一個中間呢個窿窿啊，係啊，引人入勝，引人入勝啊佢，唔知佢做乜嘢，有個窿喺個面度啊，做乜嘢 都可以有唔同解讀嘅， 好笑啊！ 你咧，你個創作原意點解會有個窿啊？ 其實首先咧，我係覺得一定要去沙漠先嘅，因為都係呢，即係做音樂以嚟咧，我都曾經走過一個階段，係我覺得我自己好似一個沙漠咁啊，已經去到，我覺得我唔知道我仲有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啊！我明明是一个自细最分享嗰种种族嚟嘅，我系最多嘢中意温馨啊、爱啊、大爱啊，目标好远，但我都走到一个阶段系我攰啦。 俗语讲好 dry 干。 系啊，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咧，我嗰一刻我如果唔撑住咧，我趴低咗咧，啲沙冚埋嚟。呢、這個世界就冇咗呢個人咁樣嘅。 你係講緊體力透支啊，定係講緊靈魂甚至創意上啊？ 係全體啊，全部嘢啊，即係創意上，我都有曾經走到一啲地方係我覺得啊，我唔想再挖空我嘅心思啦。出一隻碟真係用我好多心力，咁有時就係會灰心，即係覺得。有幾多人真係好用心咁透過我嘅音樂去知我做緊乜嘢呢？其實大部分嘅人都係透過其他 which is 唔應該咁相信嘅資訊去接觸你咁樣。 好攰啊，觉得好心灰啊，唔做啦咁样。我曾经都有呢啲攰咯。 我以为呢一个阶段已经过咗，因为譬如初出道嘅你，甚至我哋讲起条街嗰期嘅你，都会受到好多批评啊、抨击啊， 好多， 甚至唔止系你啦，你嘅丈夫啊咁样。阿林，我以为嗰个阶段已经过咗，你而家系咪仲讲紧嗰类型嘅感受？ 那个时候嘅我咧，我想讲好重要嘅，原来即系。我经历咗呢一啲嘢之后呢，啊得意啊，即以前我係透过呢啲嘢就睇到呢个世界係有对立嘅，即係你讲咗一样嘢就有人唔鍾意㗎啦，你行出嚟就有人憎你背脊㗎啦，咁就係会咁嘅。咁到咗我开始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我又成长咗啦，咁我就用温柔大爱嘅一面去包容好多嘢嘅时候，去到呢一隻碟我又觉得是另一个我，即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无情，我亦都知道这个世界很多的对立层面是没有办法有一天可以大家没有这些隔膜或者对立的。但我忽然间就觉得其实好的，这个世界我们就是这个层次而已，我们暂时就是靠原来你这样叫做高，我就知道我是很矮了这样。但是重点是知道高和矮不需要分胜负嘛。那我自己觉得我曾经到过的沙漠，我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去到这么沙漠呢，就是我是就去了价值观分高低或者比较那里。所以越比较越分高低越没有价值。本来有高是有价值的，矮都有价值的，如果你将佢两个比较之后乜嘢都冇，大家就粉碎好似沙漠咁。咁所以我想将呢个阶段嘅我攞返出嚟同大家讲，同埋我都写咗首诗俾自己，即係呢个阶段嘅我係我觉得痛苦㗎，即係辛苦嘅程度係好似我靠咩生存呢，我好似飲我自己喊嘅眼泪同埋食我自己痛楚作为能量咁样，我觉得我嘅眼泪同痛楚系咁多嘅，系可以喂饱一条村嘅。 由你入直播室，我见你瘦咗半个码，已经 feel 到啊阴公猪啦。听埋你头先呢一度逐个阶段咁去再面对翻自己内心嘅感受咧，真系阴公猪猪啦。系觉得有一种怜爱喺度啦。我以为啊，譬如你头先分享过，如果以音乐嘅创作阶段去讲，或者系可以表达自己当时嘅内心世界，你之前提过温柔啊、大爱啊，甚至你做国语碟嗰种嘅胸襟咧。原来好似冇融化到你之前所受嘅，譬如系针对啊，譬如系抨击，因为嗰阵时嗰个阶段嘅你，你攞住嗰张碟上嚟嘅时候，都 feel 到系褪下一步啦，世界好大嘅，我系感受到你嗰一个嘅容量嘅， 唔系，应该系之前嘅， 系啦系啦，我意思系，哇，原来系好似冇，而家翻，唔系，当然有嘅，喺嗰个阶段当然系有，但系而家再听翻你再面对翻阴公猪猪就我都戥你。 同埋我而家即係讲緊辛苦嘅嘢呢，除咗係自己承受嘅，我諗嗰个 scale 大咗，係可能係喺一个生活嘅地点，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或者一种信念， 甚至一套价值观， 係啦，係呢一种承受緊嘅对立面。我真係唔係覺得個人嘅受嘅抨擊咁有痛癢啦，已經即係呢樣嘢拋開咗。但係咧，即係當我將自己可以睇得咁開之後咧，我睇得闊咗之後咧，係真係舒服啲。但係係按我個人嘅故事， okay， 我本自傳好舒服啦。但係咧，我當我個心我想再關心多啲嘢嘅時候咧，我又好乏力啦，我就覺得。啊！我好似点样先至可以喺呢一件事或者喺呢个世界，我真系我都可以有我自己嘅一分力咧。 系、哦，好似搞掂咗自己啦，跟住啊，我 ready 好出翻嚟呢个世界或者社会去面对，或者我想关爱多啲。 系啊， 又见到一啲冲击，甚至一啲好荒谬嘅事情，或者好似冲击紧自己原本嗰套价值观甚至信念嘅东西。 我有时好灰嘅，感觉乏力。其实有时我的确系觉得。按我自己个人嘅生活啊，好多嘢好有把握咯，好多嘢都系我知道，我会承担得起咯。但系咧，原来将个人抛开咗之后咧，我将眼光放到去 真係老唔老以及人之老之後呢，哇，我覺得有另一啲嘢係我要再大先至得啦。 原來自己又係咁渺小，好似個力量唔夠大。 係啊。 咁呢一個諗法係咪就係做你呢一張專輯嘅靈魂所在啊？ 其中一樣，即係唔係就係我嘅，譬如我經理人啦，我嘅監製周博賢啦，其實我哋大家都有啲好 collective 嘅生活感受，而係真係好真實嘅，好真實嘅一種市民嘅心聲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專輯入面咧，其實有謝安琪笑自己嘅嘢，有謝安琪面對嘅嘢，但係咧有更多嘅係真係好似 Wyman 所寫嘅家明，每一個人。其實家明係乜嘢咧？唉，天與地有個家明，打教踢波都有國家明，跟住好多家明嘅呢個世界，家明與玫瑰嘅家明。好多家明，就是因为到处都有家明，其实家明就是每一个人，而国家的明天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好的生活，就是国家的明天。所以其实这一张专辑是，即谢安琪有他自己的成长，有他自己的一些搞笑的东西和看通了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但是另一个层面作为一个群体的一员，其实面对的更大的大氣氛嘅大氛圍嘅嘢，係仍然係一個進程嚟嘅。所以點解要 continue 咧？首先唔好放棄先咯。即係我如果我放棄，我喺個沙漠嗰度就係咁樣化咗做一攤嘢咁，就係咁噶啦。 咁就完噶啦，真係。 首先我自己都鼓勵自己啦，即係謝安琪都喺自己嗰啲漫戰裏面出翻嚟，即係穿曬窿之後，都就係做翻一個人啦。究竟在社会中成为一员，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可以跟这个社会一起又去哪里呢？我们 continue 我们的旅程去哪里呢？ 这个是一种 collective 的生活感受和愿望来的。